约伯传第九章。约伯答复说，我确实知道事情是这样，但人怎能同天主讲理？人若愿意同天主辩论，千个问题中谁也回答不出一个。虽心中明智，力量强大，但谁能对抗天主而保平安？他可移山，山却不知，他一发怒，山即翻转，他震摇大地，使之脱离原处，地柱随之摇撼震动。他一下令，太阳即不升起，星辰即封闭不动，唯有他展开天空，步行海波之上。他创造了北斗和申宿，昴星及南极星辰，他所做的大事不可胜数。他由我身旁经过，我却没有看见，他走过去，我仍没有发觉。他若抢夺，谁能阻挡？谁能问他说，你做什么？天主一愤怒，绝不收回，为虎作伥的必屈服在他以下。如此，我怎敢回答？我怎敢措辞与他抗辩？纵然有理，也不敢回答，唯有哀求我的判官开恩。我向他呼求，纵然他答应我，我仍不相信他会听我的呼声。他为了一根头发而折磨我，无故增加我的创伤，使我不能喘一口气，使我饱尝苦心。论力量，他强而有力，论审判，谁能将他传来？我虽自以为正义，他的口却判定我有罪；我虽自觉无辜，他却证明我有偏差。我是无辜的，我已不顾及我的生命，我已厌恶生活下去。因此我说，都是一样，善人恶人他一概灭绝。若天灾突然降下，使人猝死，他便嘲笑无罪者的绝望。大地落在恶人的手里，蒙蔽判官脸面的不是他，是谁呢？我的日月过去，比跑信的还快，疾走而过，无福乐可享。疾疾驶过，似芦苇船，如骤降绝食的鹰。我若决意忘掉我的哀怨，改变愁容，表示愉快，但一想到我的痛苦，我就恐怖。我知道你绝不以我为无辜，我若是有罪，又何必白费心血？我即便用血洗我身，用碱水洗我手，你却把我浸在泥坑内，甚至我的衣服都憎恶我，因为他不像我是个人。使我能答复他，或让我们同去听审。在我们中间没有仲裁，可按手在我们两灶之间。但愿他的棍杖远离我，他的威严不要恐吓我，我好能讲话而不害怕。但是如今，我并非如此。